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境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踏的当年明月。看着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百褶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星期六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不仅自己的歌演唱得很好，重点是他的作词作曲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棒。除了自己作品之外，他为很多国内外的诸多的歌手都创作过单曲。或许你可能是因为曾经的齐天大圣，包括还有鬼才等等这样的歌曲知道的他，又或许呢是因为最近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朱雀街这首歌而知道的他。三个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宋炳阳。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到底在小小的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我们的现场演唱的。收看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打开进入之后呢，有一个直播，然后选择就可以看到了。此外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17:03，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故事从哼着歌开始，一天天各种故事的起承转合，今天你都经历了哪些？此刻开往哪里？在想什么？ 今天过得如何？在干什么？晚上想吃牛排还是火锅？新开那家餐厅，朋友说还不错。没关系，陪你吃过再去工作。在这城市每天都是工作，工作不知不觉有点冷漠。哎，直到你关了微笑，全部冰结一破。我没有你，是你的假面。 傍晚时刻的北京，心情变得平复，气温也不再那么炙热。某个转口，某个红灯，某个 stranger， 是否会突然让你想到一段旧时光？ 如果还有，如果再 too， 可如今那句没洗澡已变成了 I miss you， 结果结局却错寂寞。 Oh dear stranger， 四季更迭，很多回不去的注定只能是过去。过去无法改变，只希望曾经的曾经不会让你太难过，可以让你自己变 strong。 但为什么红楼梦，我却在你眼中看到了星空，等待雨点落，莫名的感动 You make me strong。 孙悟空72变，一切难事儿在他面前都可以化解，我们不用戴72副面具，也可以是自己心里的齐天大圣。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宋炳阳一起 穿过那条小路，经过那棵大树，有座遗失的院落，曾经多少故事岁月沧桑，摇动一缕红树轻别下，听呼叫夜这是人去，千万泪的无处化凉气。 Ladies and Gentlemen，欢迎宋炳阳。OK， do it like this， 欢迎宋炳阳。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摔的法子。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是我的样子不用矜持。走路带着风像在太空，想法很不同，表情太猛，不管中不中也拒绝雷同。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跑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小弟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却表情也很 like 宇宙全雷达。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成就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是我的样子不用解释。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不用解释啊， 就是这样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成就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哇哦，欢迎非常帅非常酷的宋炳阳做客九七三秀，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炳阳。 怎么样，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第一首歌曲？ 哇，好，开场没有砸掉，太好，没有垮掉，好棒。 怎么样，紧张不紧张？ 有点还是有点紧张。 哎，其实在直播间当中这样的一个大白灯烤着，然后演唱那么酷酷的歌曲，有一点怪怪的哈。 对，因为没有表演了，大家看不到表演，所以说就想要唱好一点让大家听。 谁说我们大家看不到表演的？我们是有视频直播， 对对对， 对不对？ 是有直播的，对对对。 来，再度 度提醒大家啊，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首先恭喜秉阳带来自己的第二张专辑。 是的，速度还是有点快哈。 啊，真的怎么突然间灵感非常的丰富？ 没有，其实因为第一张专辑跨度时间挺长的，从第一首单曲到发实体，整整过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对， 这一年半多的时间，其实自己也没有闲着，给其他的很多音乐人做了不同的歌曲。 对，做了一些影视歌，然后有做一些给其他艺人朋友也写了一些歌。对， 但是来看的话，第二张专辑好像曲目量并没有很多啊。 其实这张专辑本来要多一点的，然后后面有几首歌可能会用在 OST 里边，所以说就没有，最后没有收进来。就比如说最近发的《朱雀街》， 据说这首歌最近很红哎，很多人听这首歌曲之后会想到很多的故事。 对，这首歌因为剧也很好看嘛，所以说大家还挺喜欢，很开心。 你也有参演对不对？ 对，是我的处女作。 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第二张专辑的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也包括聊一聊最近除了发歌之外这个处女秀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先说一说这首 Do It Like This 吧。 嗯， 这首歌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这首歌其实是专辑里最后写的一首歌，它是第一首发的，但是最后写的。然后因为当时想要平衡一下专辑，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个比较燃一点的快歌少了，然后但是那段时间已经写的就是已经不想写了，然后就有点像是跑步跑到就是已经坚持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段时间在春节前嘛，就是想要在春节前把这些该要创作的一些东西，还有想要做的一些小样都制作出来。对， 其实很多人应该是先通过齐天大圣那首歌知道的宋秉阳吧。 嗯，对，因为第一张专辑齐天大圣应该是起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比较燃一点的。 从我个人角度而言的话，我以为写快歌你应该是写的最得心应手的，应该最快的。 其实我是一个写慢歌比较快的人。 哦，真的啊。 对， 这首歌曲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其实是在做专辑当中的最后一次才有灵感才写出来的。 对，就是当时一直找不到灵感嘛，就想啊 how to do it, how to do it, do it like what,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想出来的吗？好，有些歌曲真的是 出来的， 我们不能够细细的解读。第二首歌曲呢也是很有意思，叫做 Dear My Stranger。 Dear My Stranger， 对，这首歌是其实去年的演唱会上就唱过了。对，然后是讲了自己好朋友的故事。 哦，我以为是恋情的。 是恋情的，就是因为其实在现在身边很多九零后啊，就是有很多朋友会结婚很快，然后离婚也很快。 今天好像有一些明星在结婚，身边有一些朋友也在结婚。我发现今天结婚的人还挺多。 哦，是吗？今天是黄道吉日吗？ 我早上还有一个同学在结婚，在我们班群当中看到，还挺特别。然后呢，结婚很快。 对啊，然后他们，哎，你刚刚讲的这个，我再说他们离婚很快，是有点不合适。 我要知道你说这句我就不接了。 就是，但这首歌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你其实一起走过一段路嘛，然后你到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变成了陌生人。所以就是讲的 Dear My Stranger， 亲爱的陌生人，就是本来是最亲近的人，然后后来又变成陌生人。然后因为我作为朋友在身边就看着就会也是蛮心酸的，也蛮尴尬的，因为两边你又不好站边。之后 某一部电影的一句经典台词嘛，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 是的，是的。 好，准备好了没有这首歌曲？ OK， Here we go， 现场演唱送给各位 Dear My Stranger。 来，欢迎宋秉阳。 醉人的模样，在第一次我们见面的地方，那一刻我们早已忘记自己是谁，也忘记欣赏你的美。Oh yeah，春夏秋冬的旅程，从熟悉到陌生，当初爱得那么深，却还是回到陌生人。 如果还有如果再对你说了不，如果现在的自我不是我们要的结果，是错还是错过，承诺还是沉默。 Oh dear my stranger， 如果还有如果再对你说 miss you， 可如今那句 miss you 早已变成了 I miss you， 结果结局解脱寂寞，想忘却只能回首。 Oh dear my stranger， Oh dear my stranger， 当然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这只是其中的一段，就像我们在此刻演唱的也只是这首歌当中的其中的一段。如果各位要觉得好听的话，完整版现在各大的音乐网站上都有。 是的， 这首歌曲按你当时的说法就是受到朋友的恋情的启发。 对，因为我还是有一些歌是写可能身边的人身边的朋友。 我发现你写的作品当中情歌还是挺多的。 但是有些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歌里面有些情歌它并不是想要把它写成爱情，它可能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它以情歌的方式来讲一些可能是友情亲情也好，就看大家理解。比如说像长情歌一会儿会唱到的这首歌， 长情歌是关于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把它当作一首爱情的歌，但是是可能是一种长情的爷爷奶奶的那辈的，他们会很专一的去爱，然后可能不会有那么多诱惑，然后可能会走一辈子，因为我觉得现在节奏很快嘛，但反而就是 你会相信这种长长久久的一辈子下去吗？还是你自己也会打一个问号？ 我是相信的，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把心静下来，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没有必要计较那么多。 是， 对， 就像好像我们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由于每天要工作，节奏很快，心里的节奏也会变得很快。 是的， 到了周末的时候，特别到周末傍晚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可能由于今天白天也没上什么班，也没干什么，感觉一天就过去了，节奏也放慢一点了。这个时候你听一听歌呀，听我们讲讲故事，可以再让你的心情再变得可以再慢一点。第二张专辑叫做《宇宙唯一的你》。这是指的粉丝还是？ 指的我跟所有人，跟大家，对。不是，反正不是讲我一个人就行了。 当中呢也是收录了各种类型的音乐风格。 对，第二张的话其实已经要比第一张的风格要少一些。因为第一张更像是我从14岁开始，然后去海外学习之后的一个很多种自己能做的风格的一个展示吧。对，第一张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我可以，那个我也可以，欢迎大家都来邀约。 Show time。 对，但第二张专辑是会在这个第一张发行了之后唱了很多次现场，各种的电台也好，现场然后开演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 OK， 其实我要更找到自己就是不光是能做的，而是自己喜欢的，更认同的，和更能代表自己的风格，然后在第二张里边其实做了一些减法。 我知道现在我们在说起来感觉这个过程挺容易的，睡一觉第二天全部都改变不过来了，但其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要做到这样的改变应该是挺难的一件事。 对，因为出道之后还是经历了很多嘛，因为之前作为制作人的话，其实你每一首歌你没有机会到面对面的去跟大家唱，你要在唱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才是真正把这首歌消化掉了。对，所以说就这一年的时间就是让自己发现那作为也是自己的制作人，怎么在看宋秉洋这个歌手？ 你会有分裂吗？就一方面是歌手宋秉洋，一方面是制作人宋秉洋。 我很小就分裂了。 很小的时候，14岁那会儿就已经开始了。 没有，因为我小时候在海外当练习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创作型歌手嘛，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就是把写了的歌就会交给公司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那个时候常被打枪嘛，就会被否掉。 你是慢慢练出来的，还是 慢慢练出来？ 天生就有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再有天赋或者是再怎么厉害的人，他刚开始也没有一个审视自己的那个角度。对，我觉得这个是练出来的，就是在无数次的挫折之后 练出来的。 你是怎么可以把主观给就彻底抹掉的？因为我觉得要去评判自己的话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其实你后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观察自己的人。 嗯， 对。然后也可能受我妈妈的影响，我妈妈是心理咨询师， 哦，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去观察自己。我发现就是其实你在写歌会经历很复杂的心理过程，就是可能有一些过程的时候你会自嗨起来， 嗯， 那是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真的自嗨起来，你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是你自己觉得很那个，也许你过个几天你再听都不会觉得好了。 可是自己自嗨了以后，这首歌曲的情绪不也跟着自己的自嗨变嗨了吗？ 所以其实写歌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你要控制你自己要嗨起来，这是很重要，但是你不能过了一个你失去判断的那个点，你就要一直在一个保持冷静但又很兴奋的状态去写。 这么冷静这么爱揣测对方心理的人坐在你对面的我感觉心里毛毛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大家作品，刚才我们聊到了长情歌， 嗯， 接下来直接来唱这首长情歌好不好？ 好啊， 做好准备了， 来吧。 来，再多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宋秉阳在我们 FM97.4 的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唱这首长情歌。 常被岁月填满变成陌生模样，青春一时年少轻狂，平静或喧嚣，你在我身旁，直到花白头发，看世界慢慢的变老。爱是勇敢盲目信仰，走过现实残酷，抵挡绝望，爱是一首简单情歌，唱着那些分离，那些不舍，就让青春消亡，斑驳岁月飞逝时光，就让白驹过隙，两鬓斑白依旧不忘，直到人海茫茫，终于明白地老天荒，若此生只为你唱情歌，有什么不舍得。Yeah, 你是皎洁月光，温柔倔强把我照亮，融化了我孤单的心肠，就让青春消亡，斑驳岁月飞逝时光，就让白驹过隙，两鬓斑白依旧不忘，直到人海茫茫，终于明白地老天荒，若此生只为你唱情歌，唱一首最漫长的情歌，平静或喧嚣，你在我身旁，直到花白头发，看世界慢慢的变老。 哇哦，长情歌不一定是唱爱情的关系的这样的一首作品。 是的，因为其实在后来这首歌在唱很多次现场之后，看到很多朋友在微博留言，他们觉得有些人觉得是像是在讲亲情的，也有觉得是在讲友情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它在被更多的听众不断的去解读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更有生命力了。 但是长情歌这三个字其实对于你个人而言的话也特别的贴切，因为你从14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决定要做音乐了。 对对，音乐还是蛮长情的。 真的。然后到现在为止自己是词曲创作者，然后也是制作人。 是的。 然后也是歌手。 嗯。 对于音乐你觉得你的爱发生变化了吗？ 没有，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我现在对音乐的感觉和小时候还是差不多的。 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很单纯的吧。 我最小的时候啊，就可能我3岁开始学小提琴嘛，那个时候是被逼无奈的，因为我爸爸是小提琴手，古典小提琴手，然后我在乐团出身嘛， 我天， 所以小朋友全部必须要学一个乐器， 然后不管练成怎么样，爸爸眼里可能都觉得你应该再更努力。 对，因为对，就然后那个时候，是比较被动的状态。但到我可能小学六年级吧， 嗯， 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自己很想去做这一行，就而且就想清楚了，就是说自己想要做创作型歌手。对， 那父母一开始在六岁的小孩啊，跟爸爸妈妈说我以后想要做流行音乐，他们也是听着玩吧，不会当真。 嗯，那个时候。嗯，但我爸爸还是属于比较支持，就是先可能他先是抱着一种哎你去做吧，就看你自己可能也就玩一玩就放弃了或者这样，但是就看着我自己还挺认真的，然后后来真的就是要去当练习生，这样就考过去了，然后所以说就爸爸觉得哎好像还真的是认真的，然后妈妈是反对了，因为太小嘛，不想我一个人就出国去了。 嗯哼，包括当练习生那很漫长的一段岁月，大家应该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报道都知道那是有多辛苦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吗？ 嗯，没有说有过想放弃音乐的时候，但是从可能第三四年开始，我想要放弃在那边出道的这个想法， 嗯哼， 就有了。那个时候可能大概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吧。 嗯哼， 因为我发现好像跟我自己想要做的音乐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看的不是那么懂，然后随着自己提高了，然后也可能懂事一些了，发现而且自己在那边也学了很多，就音乐制作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在那个之后，我发现好像要做决定，但纠结了三年才做的决定，然后去美国留学这样。 嗯。 你的微笑带着星光。 此刻我们听的这首歌是我和你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一段，其实也是一方面是我和音乐的故事，这个你指的是音乐， 是 然后和父母之间的故事，跟爸爸，然后包括到后来自己和自己的故事，以及之后和粉丝的故事。 是的， 我和你送给各位，今天请到的是宋秉阳，稍后呢还有很多的现场的音乐等待着各位，不要走开哟。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故事从哼着歌开始，一天天各种故事的起承转合，今天你都经历了哪些？此刻开往哪里，在想什么？ 今天过得如何，在干什么？晚上想吃牛排还是火锅？新的那个餐厅朋友说还不错，没关系，陪你吃过再去工作，在这城市每天都是工作，工作不知不觉有点冷漠，哎，直到你反而一笑全部冻结逼迫。我没有力气，是你的超能力会让我发财，见到你就会愉快。 傍晚时刻的北京，心情变得平复，气温也不再那么炙热。某个转口，某个红灯，某个蹲着，是否会突然让你想到一段旧时光？ 如果还有如果再对你说没羞，可如今那句没羞早已变成了 I miss you， 结果结局却错寂寞。 Dear my stranger， 四季更迭，很多回不去的注定只能是过去。过去无法改变，只希望曾经的曾经不会让你太难过，可以让你自己变 strong。 当雷声轰隆，我却在你眼中看到了星空，当大雨点落，莫名的感动。 孙悟空72变，一切难事儿在他面前都可以化解。我们不用戴72副面具，也可以是自己心里的齐天大圣。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宋炳阳一起 穿过那条小路，经过那棵大树，有座遗失的院落，曾经多少故事岁月沧桑，摇动一缕红树金边下，听胡家吟这诗人去前行，为何无处挂凉席。 Ladies and Gentlemen，欢迎宋炳阳。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了歌手宋炳阳，再度欢迎炳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炳阳。 前面我们已经演唱了3首作品了。 是的， 本时段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呢，光听这两个字感觉浪漫当中带点心酸。这么热的天，大家会怀念寒冷的时候啊。 降降温给大家， 如果真的可以降雪的话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儿。但歌名叫错雪。 是的，就是大家听了歌之后可能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来，我们先唱好不好？ 好，那我们先唱吧这首歌。 哎，提示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错雪大概是什么意思了。 生命 message at midnight. If there's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cry, I'll be by your side if I still have another chance. When the fight ends in the silence, I should have had you in my arms to give you my heart if I still have another chance. And now I've realized all the past time, all the thing I should have done was make you smile before it's too late to make you stay, to fix all these mistakes that I've made. Send me a message at midnight if there's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cry. I'll be by your side if I still have another chance. 很美的一首英文作品。 是的，这首歌其实是错觉的妹妹。 对。 Another chance 叫， 哎， 对， 这也是我们这个稍微有点错误哈，不过却是制造出来一个不同的美感。这首歌曲是一个纯粹的英文作品。 是的，这个是我在波士顿学习的时候的一个期末作业。 嗯哼，啊，期末作业啊？ 对， 当时是命题作文还是？ 嗯，当时是算是吧，因为它需要一个比较复古的一个感觉， 嗯， 的一首歌。然后可能要有八九十年代的感觉，然后就写了这样的一个，用这个是用一个爵士的一个结构来写的一首歌。 听起来感觉像是哪一天你微醺了，或者是有点喝多了的情况之下，然后进入到一种情境当中写出来的。事实上嘞， 事实上就是写作业。没有没有没有， 瞬间就出现了吗？ 嗯、就是因为那个波士顿冬天是暴风雪嘛， 嗯哼， 就是一直下，就是经常是就你铲完车了发现铲错车了的时候都有，就因为雪很大嘛，把车埋了。 哦，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你被困在家里的那个时候写的这首歌。对， 营造出来这种慵懒的调调来。 对，你其实你被暴风雪阻拦不能出去的时候，然后就在家里边写作业，然后其实觉得家里面暖暖的，看外面在下雪，然后也想起一些事情，然后 another chance 嘛，另一次机会， 嗯， 然后就想哎写这样一个比较悔恨的情绪来完成这个复古的作业好了。 所以你写歌其实是挺快的是吗？也不一定非要进入到一个情境当中去。 我是可以，因为我写很久了，我从我第一首歌是我八岁写的。对，所以到现在已经对二十年的时间了。 八岁是什么样的类型？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是当时是六一儿童节 啊。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老师让所有小朋友都要做一个作品， 啊、 有些小朋友就画画，有些就做手工。然后我就谱了一个，啊、拿简谱写了一个曲子。 简谱就是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对对。 啊、 嗯， 大概呢还记得吗？ 我记得一点点，就是大概是那那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有点像去上学的那种感觉的。 但是也是很可爱的，不是那个儿童歌曲， 还是蛮儿童的。 哎，有没有想过就给这首歌曲 another chance？ 有机会的话，重新再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第一首作品带出来给大家听一听看。 我是一直有想看以后有机会，然后。能做一个中文版，但是就目前也还一直没有时间去倒过来做这首，而且我怕就是把当初大家的美好记忆就做得不好了，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在因为我之前又一直没有发自己的作品嘛，嗯、那段时间有给张杰杰哥有写歌，然后也有做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就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差不多有两三年大家听了都是这首歌，我就怕自己我要想好了之后再来把它重新做出来。 但是各位放心，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以听到非常多亮的歌曲， 而且这些歌曲的类型呀、风格呀、画面呀也都不相同。前面我们说错一首歌曲叫错雪，接下来我们可以找一找这首歌曲哈。 好的， 找到的话马上带给各位，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何收看呢？仔细听好。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嘿、hey,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宋炳阳，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在直播间等待着你哦。说来就来，错雪直接送给各位。 关系忘记未尝不可，本就无可奈何，只是窗外有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有下雪，像是几点逝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陪着你疯狂，陪着你倔强，看着下错的大雪， 有种错觉 错雪， 回忆撕裂， 原来从没忘却，哦耶耶，像是起点失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陪着你疯狂，陪着你倔强，看着下错的大雪。看着下错的大雪。 错雪，哎，真的可以下场雪的话，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好了，大家总是在夏天的时候会想念冬天，冬天的时候很想念夏天， 确实是这样的。 在去年12月25号的时候发行了一张 EP， 是的，就是这张对冬天的 EP。 大概是只有几首作品是吧？三四首的那样哈。 严格来说就是三首，对，然后还有一首就是错雪的一个 demo 的版本，慢一点的版本，大家也可以在就 QQ 音乐啊什么的去听一下。 据说当时也是为了给粉丝在12月25号这天一份特别的礼物才出的这样的一个小 EP。 是的，因为里边有一首Merry Lonely Christmas 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发表过的，不是发表过的，其实那个时候都不是正式版，只是一个 demo， 然后流露到网上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终于到过了应该有个6-7年嘛，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做练习生的时候的这首歌，然后到现在终于把它在就去年的那个时候再把它发出来，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 对， 那一张小 EP 的话， 那张 如果曾经忽略的话， 对，就可以算是一个礼物吧。 如果曾经忽略过的话，你可以重新的听一下。熟悉炳阳作品的朋友会发现，好像你的作品当中这个节奏吧是掌握的非常好的，你的音乐节奏都是偏快的，无论是情歌呀还是那种非常动感的作品。 对，因为 你是强调节奏感的一个人吗？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会在歌里边，我的可能慢歌也会是有个 groove， 有一个韵律在里面的，哎、对、嗯。然后然后但是我也会很喜欢，就是因为其实东方来说更强调韵律， 嗯， 然后可能西方或者是在特别是其实节奏最多的应该是在南非，在非洲那边，对不对？然后但我也很喜欢东方的韵律，所以说比如说在像智三国这样的歌里边，我中间 The Bridge 那个部分我就放的是比较东方的一点的东西。 但其实从你学习的角度而言的话，你接触西方的应该更多一些是吗？ 对，学习上肯定是因为你当时是在美国学习嘛，所以说肯定都是西方的比较多。但是因为你作为中国人嘛，然后你从小也是听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长大的。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一些古典文学是啊、特别是三国啊这些，对，我自己是常看这些东西，所以我的很多歌里边也会有一些包括像成都这首歌、嗯、里边也会有一些文言文的东西写进去。 嗯，其实大家熟悉你像方大同也好，或者后来他带出来这个王石安也罢、嗯、都是对于这个东西方怎么样结合好是一直在不断的去想办法的。 对，因为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到现在就是互联网已经把所有的人的距离拉得，就全世界人的距离拉得很小了，就大家可以在一瞬间找到全世界的资源。那所以说其实每个地方的以前的比较本土的文化会变成元素了，所以其实你只要抱着一个比较 open 的心，把它比较就像是做菜一样，就现在很多菜会融合到一起， 哎， 对，就是有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对。 当时的这首《齐天大圣》也是把自己这么多年来的种种的音乐方面的想法，然后类型，然后东西方进行融合，最后创作出来的，是吗？ 是，因为这首歌还会有一点点上一张的比较试验性的一点的歌， 嗯， 对，因为它有一些京剧的东西，有一些《西游记》的很多东西，然后还放了很多儿歌， 哎。 对，它也不是完全的古风的，然后它放了一些儿歌，然后又有一些在就是整个 sounding 上也是有一些 dubstep 的东西，还有一些比较 trap 的， 嗯哼， 对，所以说就是比较想把很多料放在一起，看看能炖出一锅好火锅。 他前面讲那么多调听不懂没有关系，副歌部分只要会唱就 OK 了。我觉得这个副歌部分很洗脑，来听听看。OK， 这是我们听到的《齐天大圣》，也是讲到了这个东西方音乐当中啊，这个宋比阳是如何做的。当然，这个还是在不断的努力当中啊。 是的，是的，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一个新的尝试出来。那提到第一张专辑，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那首歌曲呢，相对来说是更走心一点的情歌的，《鬼才》。 鬼才，因为这个名字比较亮眼一点。 哎，我们就不用翻译这个名字了。 好，那听完了 作品能够明白。 是的，是的， 嗯，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走进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稍后把这首作品送给各位。各位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进来了。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此刻我们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于宋秉阳现场演唱的《鬼才》。 一个人温暖，一个人低头看简讯全都删完，好像已习惯心中的不安，离开了你只是解脱所有浪漫。我不要堆积情感四处泛滥，更不要谁被谁爱信誓旦旦，鬼才要溺爱，鬼才要去释怀，鬼才相信你说他是真爱万分遗憾，鬼才要伤感，鬼才要去拆穿，鬼才计较是谁胜谁败。鬼才要溺爱，鬼才要去释怀，鬼才相信你说他是真爱万分遗憾，鬼才要伤感，鬼才要去拆穿，鬼才计较是谁胜谁败，鬼才奢求你不会离开。 哎，有些歌曲呢不用我们详细的去说，大家应该也能够听得出来这首歌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是的，并不是讲我自己是鬼才。 哎，要不然你自己也是鬼才了。在音乐方面非常的厉害。但是这个反讽的点你当时是怎么想到的呢？ 其实这个最初的点是亚军的， 嗯， 就是王亚军，我的经纪人也是写飞行的翅膀很多很多歌的， 因你而在等等。 对对对对，就是现在他是我经纪人，我有些时候觉得特别能嘚瑟。 哎，那你们两个人在创作的，那你创作完歌词以后，他会经常给你意见吗？ 嗯，会，我有些时候我会问他，特别是在一些比如说公益歌曲。 Uh-huh. 这种类型的时候，他常常会给我一些就是非常 有建设性的。 就比如说就有、嗯、之前我写一首某一首公益歌曲，然后我会有一些比较稍稍煽情一点，但是稍稍可能听起来又有点伤，也不叫伤感吧，可能稍稍那么负能量一点点的词语 有点荡。嗯， 对。然后他会告诉我，你如果是公益歌曲的话啊，就是他的经验告诉他，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更正能量，虽然说你的目的是让大家体会正能量，但是避免这些词汇的话，用别的词来代替会效果更好。后边我就试了一下，哎，果然真的是， 哎，有一位这样的业内的前辈、资深的前辈来做自己的经纪人，应该是对于自己的音乐还有自己的之后的演绎度都会有很多的帮助。 对，因为我们就常常会，因为就是大家聊起来就很方便嘛，不用就解释太多也能懂。 嗯，所以刚才我们听到《鬼才》这首歌曲呢，是两位想出来的一个 idea， 其实更主要是王亚军想到的。 对，他本来有一首初稿里边他是提到了这个词。 嗯哼， 然后当时我觉得，我说这个词就应该是这首歌才对。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他说哎，好像确实还不错，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词就写完了。 嗯， 对。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呢前一个小时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演唱了六首歌曲，各位当然没有听够，没有听够没有关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还有下半场，下半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风呢，我也不太清楚，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那天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帮你实现愿望，我们将邀请你来北京音乐广播为父亲录下你最想说的话，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父亲报名参与录制有声家书，送给父亲一份值得收藏的礼物。

四季更迭，很多回不去的注定只能是过去。过去无法改变，只希望曾经的曾经不会让你太难过，可以让你自己变 strong。 但为什么落寞，我却在你眼中看到了星空，等待雨点落，莫名的感动。 You make me strong。 孙悟空72变，一切难事儿在他面前都可以化解，我们不用戴72副面具，也可以是自己心里的齐天大圣。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宋炳洋一起 穿过那条小路，经过那棵大树，有座遗失的院落，曾经多少故事，岁月沧桑，摇动一缕红树，轻别下停步家园，这是远去千行泪的无处化凉气。 Ladies and Gentlemen，欢迎宋炳洋。耶、yeah, 就是这样的节奏。18点05分，周六傍晚，现在天色是越来越黑了，当然还是白天的状态啊。欢迎各位继续光临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后一小时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宋炳洋，欢迎炳洋。 Hello 大家好，我是炳洋。 哎，我们前一小时算什么样的风格？ 随意的风格。 后一小时呢？ 更随意的风格。 好，提醒大家在后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会在现场的演唱给各位，当然也有很多关于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等等啊。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为你们想的非常非常的周到，非常的简单哈，下载一个 APP 叫做北京时间，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本时段我们要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呢，其实前面有提到《致三国》。 是的，这是一首三国中毒的比较中二的歌。 为什么说这首歌曲就是双手张开，感觉很有力量？ 对，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我蛮喜欢这首歌的，就感觉自己要撩起大刀了。 那准备好了吗？撩起了吗？ 啊，好吧，聊起了。 来来来，我们直接把这首《致三国》送给各位哈。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如果你听得也很嗨的话 ，Come on， 可以舞动你自己的双手双脚，《致三国》，来来。 空城落寞，独赏月色，不知英雄，不懂寂寞。英雄也曾无名小卒，世道万家等我、哎、我说生活就能三国，七情六欲就能战火，我借东风借着月色，凭空出谋划策。三国茅庐得得孔明，草船借箭火烧赤壁，一骑当前辕马射戟，到底谁是英雄后裔？这个世界太多杂音，想要夺走你的初心，36计何为上计？你来讲当谁来突破、身边总有人玩着套路在生活，有时看着世界就像冰不血染的三国，不管领不懂就一时得之，终究逃不过被我身怀天下，铁铁利剑全部都攻破。我管你阴谋阳谋同谋，这些都并不重要，我管你狗手英雄小熊年少还是曹操，不怕你坐拥千军，其实只是纸上谈兵，我军师诸葛亮司马懿沸腾的三国，让你知道谁是乱世三国的 real king。 就此虚幻旅残，这乱世我知我父亲高歌，鸟虫鸣，我战同门同沙门里，却诛心结义草原明。 只为 你来讲当时的图景。 身边总有人望着道路在生活，有时看着世界就像兵不血刃的三国，不管理不懂就一时得志，终究逃不过被我身怀天下铁铁利剑全部都攻破。我管你云梦妖梦同盟这些都并不重要，不管你狗熊英雄小熊远少还是曹操，就把你坐拥千军其实只是纸上谈兵。过去是诸葛亮司马懿沸腾的三国，让你知道谁是乱世三国的 real king。 哇哦，告诉大家不光听起来很嗨，如果你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他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自己也很嗨、哎、在这个房间当中跳舞。 对，还是要运动一下运动一下， 自己不会觉得尬吧？ 做了比较久。就你们要觉得尬的话， 没有没有，我们 小一点 过瘾。再度提醒大家啊，真的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听到这首《致三国》呢，也是来自于秉阳在本月发行的全新专辑，第二张专辑《宇宙唯一的你》当中的一首歌曲。 嗯， 然后呢，据说这首歌曲当时是为了是吃火锅的时候想出来的。 里面有提到火锅啦，但也是就是其实第二段就有就是说叫上貂蝉一起去 K 歌 啊， 大家刘关张大战吕布300个回合，不如坐下吃一顿火锅，我脚上貂蝉一起去 K 歌。哎呀，一下自己有点卡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但是提到三国，大家可能会想到的中国风，但你看这 hiphop 曲风， 对， 然后包括词， 有一些三国的东西在里边，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嘛。 嗯，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一些对这个身边事情的看法了，然后就这样结合了一首歌。 我觉得在刚才最后那几句的时候，大家可以再听一下哈。这个地方编曲真的非常的三国了，非常的中国风了。 对，嗯，像这首歌也是就是有用一些古代乐器这样、这样来，但是把乐器做了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处理，就可能它一会儿像是古筝，一会儿又不像是古筝的这一些处理，或者做一些比如比较大的一点的混响啊，或者是加了一点失真啊，或者怎么样。 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你看三国吗？ 就写这首歌，其实我第一张专辑就想写三国了。 嗯，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有西游了，我觉得再写三国，那干脆把四大名著写齐。 大家可能会有点凌乱。哎，真的，这只是一个一时的想法，还是未来真的有可能会写齐？ 有可能吧，因为我对就是我们的名著啊这些东西还是很感兴趣的，但是《红楼梦》和那个《水浒传》我还没有那么熟了，就只是知道而已。 没有关系，还年轻嘛， 再研究研究吧， 慢慢来，多看看吧。 好的好的。 下面要演唱这首歌曲呢，叫做《来不及》。 是的，专辑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有突破到自己吧，就是他可能在去切入很多故事的方式上，还有就是旋律的走向上，我觉得都有跟之前的自己应该说是个升级版吧，不是说改变了，而是一个 2.0 的版本。 哎，这个胃口吊得很好哎。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把这首作品直接的呈现给各位，大家可以听听看是不是一个 2.0 版本的。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走进我们直播间当中看一看如何走进，听一下我们的走进方式。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嘿、hey,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宋秉阳。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在直播间等待着你哦。各位让我们欢迎 2.0 版本的宋秉阳带来这首作品《来不及》。 我们去过那 张照片的海岛，我们有过矢志不渝的心跳，我们走过的路交错成回忆，此刻回忆促膝封锁的边境，曾把关心挥霍成了孤单，也把伤心误会成了浪漫，也曾把失败推卸给了命运，学不会珍惜，来不及再见的从前，那些时光一擦走不回头，来不及再见卡片，无意间才发现，原来所有最美好的追逐，是后来那些被我遗忘的宝物，然后回忆交头接线，翻又白搭着心窝，是我的错，来不及再见的从前。那些时光已逃走不回头，来不及再见那些从前，时间模糊你微笑，留下遗憾的记号，来不及说对不起，却来不及， 现场演唱的来不及，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伤感，有那么一点点需要拿纸巾擦一下眼角就对了。这首歌也是专辑当中我觉得算是最苦情的一首了吧。 对，是这张专辑最苦情的。 但是刚才我们说是 2.0 版本的秉阳，前面我们听到你的其他的编曲相对来说是复杂一些的，跟这首歌相比的话，这首歌就显得旋律它其实是简单了。 对，就这首歌其实要比以前很多歌我觉得也相比之下比较好唱一些。 那为什么是 2.0 版本的？ 我觉得是因为对是创作上的，其实是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去听我以前的情歌的话，它会是更旋律性一点。 嗯， 它就它而且它的就每一句的其实是很连贯的， 嗯， 这种感觉的。但直观上来听这首歌的话，会每一个字一个字它会都会有一个重音在这首歌里边。 嗯，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突破并不是这个，是只是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是思维方式上的有些不一样，去写这首歌的入口。对， 思维方式上是有把自己的故事写进来还是 这个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些故事。对， 我的理解是不是会这首歌曲相对以往的话挖自己会挖得更深一点。 对，就这首歌会更深一点，就可能以往的歌曲挖到第几层的时候，然后把那一版本就出来了。 嗯， 那这首歌可能挖到更深一点，它会比较耐听，但是它可能不是最惊艳的。 嗯哼， 对，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秉阳也在说，由于自己妈妈可能学心理学的关系哈，自己平时会去审视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你平时就是会审视自己的人而言，你再去挖自己，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一件反而更难的事情？ 往深了挖还是挺难的。 嗯， 对，但是。因为有这个概念了，就会你会知道可能有一些东西你可能最初的那个 idea 是好的，但是你那一版并不完美，你还需要挖得更深。你至少有这个判断力了，你会知道，哦，好的，我现在自嗨，还是我现在，哦，这个真的不错了。对，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来不及，也是专辑当中的最伤的一首歌曲。当然这首歌曲秉阳自己也说是自己这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曲风类型。 是的， 你其实是比较喜欢情歌的哈。 对，我自己是很喜欢情歌的。 嗯哼，接下来呢，我们会大家演唱这首歌曲呢，叫做《摇篮曲》。 嗯， 听到"摇篮曲"这三个字， 大家可以睡了。 哎，睡吧，睡吧。 对，然后现在还早啊，大家千万不要睡着。 你是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摇篮曲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这个歌是去年的夏天吧，夏天在就是下大雨了，下大雨，然后当时就想，突然一下想起，就是以前小时候住在外婆家的时候，就很有些时候你会因为一个味道，或者是因为一个天气，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你就会想起，突然一下从你的记忆库里面抽取一段记忆出来， 然后就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然后当时也就是这样，突然一下就想起以前外婆家了的那个感觉，然后就写，当时一下很快，这首歌可能就这种状态下的话，可能你十多分钟就写完了。 摇篮曲是小的时候外婆会经常给你哼唱的吗？ 对，就是小时候，还有我小时候是外婆会给我唱歌，我妈妈也会给我唱歌，特别是我爸在我肚子的时候，他会给我唱那个舒曼的梦幻曲。对， 爸爸很优秀。 他对对，他也是喜欢唱歌的人。 那妈妈是唱哪类歌？ 让我爸也出道好了。 妈妈是唱哪类歌？ 妈妈是唱邓丽君 啊。外婆呢？ 外婆就会像这种儿歌这种、啊、 所以摇篮曲这首歌曲当中它是有歌谣的部分在的。 对，它是把小星星改编的这样一首。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摇篮曲送给各位。也再度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想要点唱的呀，想要提问的，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起来。收看和互动方式呢，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走进进来。给大家一点时间，稍后马上回来。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你听的或者是你唱的摇篮曲是什么类型的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宋秉阳的摇篮曲。 仲夏夜晚的大雨滴答滴答，想起外婆家那红色老电话，外婆拿起老电话滴答滴答，就像今夜无言的雨水成花。天边的惊雷，小时候怕黑，外婆总会陪在我身旁，有这样一首歌总会让我快乐，它唱着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空放光明，我一闪一闪亮晶晶，像流星群划过的轨迹，此刻窗外的大雨让我想起外婆的摇篮曲。 啦啦啦，我 想起外婆的摇篮曲。 6:24的北京，这个时候外面的天气有一点像阴天的感觉。然后呢，听着秉阳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很感谢啊，大家可以想到自己心里会想的那个人，无论那个人是谁。 所以你想起了谁？ 也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好像就离家久了以后，你会突然间的很怀，就像你说的，某一个瞬间，可能是听到一首歌，可能是在某一个路口看到的某一个身影，或者是某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时刻，你就突然间的切换回去的那一个画面，会有那么一点点伤感在。 对，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妙点就是听上去会让人进入有一种伤感的情绪，但其实是暖的。 对，我觉得这首歌我很开心，因为我常爱去看评论。 这首歌很开心，就是很多人会在评论里边写，就是想起以前小时候在奶奶家外婆家。他说就是真，而且他们就是说有一种很想，就晚上听的时候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就是我在想可能他们也许有一些奶奶已经都不在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自己的歌能够让大家进入这样的一个回忆，我觉得是我自己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外婆有听到过这首歌曲吗？ 有。对， 外婆的反应是 她天天晚上听这个睡觉。 小时候是外婆哄着你睡觉，现在变成你， 现在我哄她睡觉。 哎，真的是很奇妙。其实提到秉阳来自于成都。 对。 然后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有成都成都这首歌曲。 对。 成都对于你而言应该是挺奇妙的， 很宝贵的一个地方。对，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海外嘛，所以说就是每次回去的时间很短。对我来说，就回成都就有点像是去 吃火锅， 有点像是中奖了要去哪儿旅游一样的感觉，然后也是回家的感觉，但是就很难得。 熟悉又陌生的一个感觉。 陌生倒真是不陌生，我回去就会把该吃的东西全部都吃一遍。 好，此刻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成都。 成都成都。 早上好祝福，回眸写诗三千首。 Check it out。纷纷半生隐形在深根，在这样一座城，昨天不过是人生，被注意过红油符合总流被捉走，在那经历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雨变化波浪旋的水煮了三国，青阳宫的古树草堂里的杜甫，看那芙蓉十万株，回眸写诗三千首，三千首卷卷流，留下永远不想走，长夜漫思乡愁，游子抚琴歌一首。 I'm back回到容尘里梦梦，好在的成都，霓虹雪下花忧伤，你的故事多悠长，好在的成都，我要回到你身旁，能不来相助啊， Stay forever young， I stay forever young，一座不老的古城，古城雨落纷纷，满城隐形在深根，在这样一座城，昨天不过是人生，被注意过红油不和动柔被抓酒，在那经历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雨变化波浪旋的水中。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成都成都就来自于今天做客的嘉宾宋秉阳。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6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100元奖金红包。2018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都满足你。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世界球星詹姆斯·欧文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 本单元由利华快餐特别呈现。利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展餐饮供应商，利华快餐。

是，无论你想要在什么时候听到哪一首旋律，这首旋律又是不是大家能够唱的，只要这个歌曲能够带给你最基本那个快乐，就是我们做音乐节目的，包括做歌手想要传递给各位的。 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哼着歌现场的送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好了。怎样，不是应该 来吧， 不是应该哼着歌了吗？ 哦，好了，来大家一起哼着歌吧。 来，这首歌曲准备好了，三二一， 跟着你的节奏，陪你哼着歌，跟着你的节奏，春日里的阳光乡间小路上，我在你的身旁，有一点紧张，你身上的味道，恍惚的时光，就像夜夜花园那淡淡烂火上，空气突然安静了，说点什么呢，你总会轻轻哼起那首歌，外婆在午休，微风好温柔，云朵不停留，越过了山丘，而你的笑容像一个小朋友，冰淇淋在手，你在哼着歌，陪你哼着歌，一起去看夕阳的无限，哼着歌一起走光两人的照片，就像这样不快不慢，就像这样旋律简单，我陪在你身边，外婆在午休，微风好温柔，云朵不停留，越过了山丘，而你的笑容像一个小朋友，冰淇淋在手，你在哼着歌，陪你哼着歌，跟着你的节奏， 跟着你的节奏， 陪你哼着歌，跟着你的节奏， 跟着你的节奏， 陪你哼着歌， 陪你哼着歌， 跟着你的节奏， 跟着你的节奏， 陪你哼着歌， 耶耶耶， 跟着你的节奏，耶、yeah。 哼着歌，这是一首听完以后真的会非常非常开心的歌曲。 大家有开心吗？ 有特别是唱到这个冰淇淋在手，你在哼着歌这句歌词的时候，哇，此刻真的好想吃一个冰淇淋。 我也是。 你真的是跟外婆的关系很好。 外婆奶奶的关系其实都挺好的。 然后这首歌也写到爷爷。这是你是站在自己的视角写出来一首歌，还是 是我自己的视角，因为我比较喜欢就纯一点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如果写一首很欢快的情歌的话，我觉得让我感觉会比较纯粹的元素就是外婆小时候这些会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开心的然后陪着你唱着歌的歌，但是没有任何炫耀，也没有任何的别的感觉，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喜欢你的感觉。 所以粉丝们要注意的就是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很多的那些细节点就是能够让你安心的一些词， 对， 和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物。 是的。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演唱的这首作品呢，先不唱主角节哈， 对，我们先唱雨天。 好，雨天 会不会唱了就北京就下起雨来了？ 你以为你是萧敬腾吗？ 但是这首歌我每次唱就会有这个效果。 真的吗？ 对， 今天确实是有点阴天的感觉。那照你这样说的话， 也是我好久没唱雨天了，然后今天突然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选了雨天， 那不如不唱了。雨天是真的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写出来一首歌吗？ 对，这首歌确实是。 你是喜欢雨天的还是？ 我是喜欢雨天的。 雨天你是觉得浪漫？ 我觉得雨天就是那个泥土味，我很喜欢。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下雨天的时候不打伞。 对，我也是，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雨，我都不打伞。 我曾经就是初中的那会儿，就即便特别大雨也不打伞，然后还戴耳机听歌，然后慢慢的走。 你也是一个浪漫的人， 感觉特别文艺。你是不是特别大雨的时候你会不打伞？ 对，太大的话可能还是会打伞。对， 你那时候也是会戴耳机听歌，然后享受雨水打到自己身上的感觉，还是？ 对，我觉得是很挺舒服的。就是如果说只要不是连续几天下雨那种情况，就是 夏天下下雨，然后听着那个雨声，然后再有那个新鲜的味道，我觉得就感觉一下刷新了一次的感觉， 一切都是新鲜的样子。然后我们也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共同来见证一下，稍后我们唱完雨天，今天晚上会不会下雨？如果会下雨的话，好，那除了萧敬腾可以召唤雨，宋炳洋也是可以的，大家也可以去微博上去讨伐一下他哈。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何收看呢？竖起耳朵听好了。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嘿、hey,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宋炳洋，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在直播间等待着你哦。宋炳洋版本的雨天现在来喽。 雨天，你总是喜欢开一点车窗，看街上的人们熙熙攘攘。我总盼望这条路就这样没有尽头，穿过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Yeah，因为有你在我身旁，握紧我的手。Oh baby， 终于明白爱情其实是一种手。当你的温柔像一道彩虹，跨过了汹涌，那莫名的感动总跳动在胸口。每当窗外细雨朦胧， Your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Your love is everything baby， Your love is everything baby。 在每个夜里都看到世界，你在我身旁，握紧我的手。Oh baby， 终于明白爱情其实是一种手。当你的温柔像一道彩虹，跨过了汹涌，那莫名的感动总跳动在胸口。Oh baby，那莫名的感动总跳动在胸口。每当窗外细雨朦胧， 哎，演唱的过程当中呢，突然间就感受到一股小凉风吹过来嘞。哎，但是听到说 是真的下雨了吗？ 当你的温柔像一道彩虹，哎，突然觉得哎，下雨也是有下雨的浪漫的。 是，我觉得其实看你身边，这首歌其实讲的也是在你身边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在你身边是什么人。如果是你喜欢的人，那就算你可能不喜欢 有些东西、你都反而会觉得好像更温暖的感觉。 那你在写这首雨天的时候在你身边是什么人？ 是我喜欢的 人。哎哎哎， 谁 大胆的说出他的名字。 我喜欢的人特别的多。对， 都是你的粉丝们。 不是，对对，都是你们，都是你们。 好的，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了《朱雀街》这首作品，这首作品呢也是最近啊，炳洋有参演一部网剧。 是的， 是这个网剧的一首歌曲。 对，非常的好看哦。 哎，你当时是本色，其实算是本色出演哈、啊。 是的，然后演的是一个很低调的大明星。 很低调的大明星，这真的是本色。 好， 我笑得有点尴尬啊、哦。嗯，对，但是是本色就是我。 所以是这个人物设定就是一个低调的大明星。 他是一个狐族，对，他是一只狐狸、嗯、然后他也是活了几千年的一个人这样。嗯，然后他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看了几千年的人间了，他可能就比较淡定了吧，所以没有那么高调。他是一个创作型歌手，然后就把其中剧里边的一个他在几百年前拿到的男主的一个词、嗯、古词，然后跟现代的白话结合写了一首词和曲。嗯， 听起来如果演这个角色的话应该是比较沉稳一点的演法，不能演得太浮夸。 嗯，对， 我觉得演浮夸比较简单一点。 对，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拍摄的时候顺利吗？ 其实坦白讲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一些。 拍了多久？ 拍了两场戏嘛，就一天就拍完了。 嗯， 对。然后但是还是有笑场，笑了很多，因为跟宋茜嘛。 嗯， 然后大家都是很熟的朋友了，所以说，然后我还演他的偶像，在剧里边我是他的偶像，然后我就他还要说他的台词还要说我好喜欢听你的歌哦，然后当时一下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有一场戏是你在舞台上唱歌， 对对， 那场应该好拍吧？ 啊，那场很好拍，因为我就在舞台上唱，也不用，也不用在乎台下就可以了。 第二场戏我跟大家讲一讲，其实也不难，就是下来以后跟大家讲解一下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 对，然后我还要让男主就黄景瑜，然后他给我赐福，所以你知道大家就都是认识的人，然后就还要被赐福，然后又是还演他偶像，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前面有笑场。 NG 了很久吗？ 反正 NG 了几次，但我们都是比较专业的，所以不会 NG 太多遍的。 他是这样说的哦。至于演到什么程度，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应该知道，没看过的话可以回看一下啊。 对对对，那很好看的一部剧，真的强烈给大家推荐。 嗯，当然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朱雀街这首歌曲。 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也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当中。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光临。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轻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您即将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朱雀街》，欢迎宋平阳。 褪色的风景，谁在空听安迪暮雪和朝夕太期待，才让心化作尘埃。风景寒意，牵手正下情感意，穿过那条小路，经过那棵大树，有座遗失的院落。曾经多少故事，岁月沧桑，跳动一隅红树青月下，映湖家影，咫尺远去，千行泪痕无处话凉起。我点点涕零，他梦归来，长安月。 朱雀街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现场演唱，听起来有点揪心哎，不太想走这条朱雀街但是很好听的一首作品。非常感谢秉阳今天全程两个小时 带来 了12首作品，还可以吧，还满意吧？ 哇，真比我想象的要难呢。 哦，是吗？ 对，就是因为一边要唱了之后，然后还要讲话。 对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这两种状态是蛮不一样的，就有一种在演唱会上的感觉。 你在网剧就可以做到啊，前一秒在演唱，后一秒就来做讲解，当然还是很棒。当然也是因为自己作品的很多都是非常有难度的歌曲嘛。 嗯，对，我下一张想写简单一点。 好，感谢秉阳，下次有机会再来做客，好吗？ 好的，好的， 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也是来自于第一张专辑的 You Make Me Strong。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九七四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想对你唱首简单情歌，让你知道你多么独特，你的微笑融化了温柔，流进了我的心门。当雷声轰隆，嘿，我却在你眼中看到了星空。当大雨点落，莫名的感动， You make me strong。 我地裂天崩，当你感到孤单就抬头看看， Hey girl just don't be sad， 我是你的港湾。当倔强的信念在心中沉淀，你淘气的笑脸从没有胆怯， I will be by your side， 看着繁华世界。简单情歌，让你知道你多么独特，你的微笑融化了温柔，流进了我的心河。当雷声轰隆，我却在你眼中看到了星空。当大雨点落，莫名的感动， You make me strong。若地裂天崩，嘿，你的温柔抚平所有的伤口。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九七四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剧城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剧城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6月1日至4日，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喝好茶，精美茶礼大放送。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